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月，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一位古怪的父亲，一对古怪的姐妹，私家侦探菲利普·马洛第一次登场，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家庭。美国侦探小说《长眠不醒》正在播出，作者雷蒙德·钱德勒，演播周健。 10月中旬的一天上午，11点钟左右，太阳还没有露头，几座小山丘前的空旷处，雨意很浓。我穿着一身浅蓝色的西装，里面是深蓝色的衬衫，系着领带，口袋里露出一角手帕，脚上是厚底黑皮鞋，带深蓝色花纹的黑色毛线短袜。我显得又干净又利落，脸刮得干干净净，一点儿也没有醉意。至于谁能够知道这一点，那不关我的事。总而言之，凡是一个衣冠整洁的私人侦探应有的外表，我都具备了，因为我正在拜访一位家资400万的大富翁。斯特恩伍德宅邸一进门的大厅有2层楼高，大厅的正门足可以赶进一群印度大象。门上边镶着一块特大号的花玻璃，画的是一个身披黑色甲胄的骑士正在搭救一位被捆在树上的女郎。这位女郎身上什么衣服也没有穿，但是头发非常长，帮了她不少忙。骑士为了表现得彬彬有礼，已把她头盔的前沿推上去，他正在摆弄把女郎捆在树上的绳结，但是解来解去也解不开。我就站在那儿想，如果我住在这座房子里，早晚有一天我会爬上去帮帮他的忙。他做这件事似乎并不太认真。大厅的后壁有几扇落地玻璃窗，玻璃窗外是一片开阔的碧绿碧绿的草坪，一直通到一座白色的车库。一个皮肤黝黑、身材瘦长、穿着亮闪闪黑皮护镜的年轻司机正在擦拭一辆红褐色的帕卡德牌旅行汽车。车库后面种着几棵装饰庭院的树，像卷毛狗一样修剪得整整齐齐。树后面是一座很大的圆顶暖房，再过去是很多的树，最后面便是那些 蜿蜒起伏、轮廓优美的层层叠叠的小山丘了。大厅东边兀立着一道瓷砖铺地的楼梯，通向楼上一个带铁栏杆的长廊和另一块镶嵌成传奇画的彩色玻璃。沿着大厅四壁摆着很多把红绒椅座的硬背大椅子，看来从来也没有人在上面坐过。西墙正中有一个大壁炉，炉子里什么东西也没有，炉前放着四块大铜片组成的一面炉挡。壁炉台是大理石的，四角装饰着爱神丘比特雕像，炉台上面挂着一张巨大的油画肖像，肖像上面交叉着两面带子弹洞的，也许是重铸的轻骑兵三角旗，外面罩着玻璃框。肖像是一个穿着墨西哥战争年代的军服、板着身躯的军官。这人生着像煤块一般乌黑的热情而严峻的眼睛，蓄着整齐的乌黑的拿破仑三世的尖胡子，整个人神态给人一种只要能把他团弄住就会大有好处的印象。我猜想这位军官可能是斯特恩伍德将军的祖父，不太可能是将军本人。尽管我也听说过将军年纪已经很老，膝下却有两个二十来岁正处于危险年龄的女儿。当我还在凝视肖像上那双热情乌黑的眼睛时，远处楼梯后面一扇门打开了，进来的不是管家，而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她20岁左右，体格瘦小纤巧，但看上去却很结实。她穿着一条淡蓝色裤子，非常合身，走路的样子飘飘悠悠，好像两脚并不沾地。她那漂亮而弯曲的黄褐色头发剪得很短，比现今流行的那种发梢卷起的齐肩发饰短得多。她的眼睛是灰色的，在看着你的时候一点表情也没有。这个女孩子走到我身边，咧开嘴对我笑了笑，我看到她生着食肉动物般的锐利的小牙，白得像柚子瓣，光洁的犹如白瓷。在她的两片又薄又紧的嘴唇中间，牙齿在闪闪发亮。她的脸血色不够，看来不很健康。她说，哎，个子挺高啊。我可没想要生那么高。他的眼睛瞪圆了，他对我的回答感到很奇怪，他正在思索。我虽然刚刚同他见面，却一眼就能看出动脑子对他来说是一件很麻烦的事。他又说，还很漂亮。我敢说你知道自己挺漂亮。哼，我哼了一声。你叫什么名字？莱里。Doghouse Lily。这名字真滑稽。他咬着嘴唇，把头扭过一点，斜着眼睛打量起我来。接着他垂下了睫毛，一直挨到面颊上。然后又像是拉木似的把睫毛抬起来。他做这个把戏是有意叫我赏识一下，按照他的意思，我看了这个表演以后理应在地上打滚，仰面朝天，把四只爪子翘到半空。发现我并没有在地上打滚的时候，他问道，你是职业拳击家吗？有点区别，我是个私人侦探。你是个……他气恼地把头向后一扬，头发的光波在这间光线相当暗淡的大厅里闪烁了一下。你在同我开玩笑？哼哼，你什么？去吧，你听见我说什么了？你什么也没说呀，你真会逗弄人。他把一个大拇指放在嘴里开始摇起来， 他的大拇指样子有些畸形，像有些人的六指似的，又细又扁，缺少上面的一个关节。他一面咬，一面慢慢的吮，像婴儿咂弄奶头一样，把大拇指在嘴里来回转动。他说：“你真的高得厉害啊！”接着，他不知道为什么，感觉到非常的高兴，就咯咯地笑了起来。随后，他慢慢地脚不离地地把身子灵活地转过去，两臂瘫软地垂在身子两旁。他只用脚尖着地，身体向我这边倒过来，笔直地跌到我的怀抱里。我不得不把他抱住，否则他的脑壳就会砰的一声磕在镶着棋盘格的地板上。我拦腰把他抱住，他立刻像一滩泥似的靠在我的身上。我不得不紧紧地抱着他，才能不使他摔倒。当他的脑袋贴到我前胸上的时候，他使劲地扭动，对我咯咯地笑个不停。他笑着说：“你真帅，我也挺帅的。”我什么也没有说。管家偏偏选了这样一个时刻，从落地窗户里走进来，正好看到我怀里头抱着这个姑娘。管家好像对这件事丝毫不以为意。他是个满头银发又高又瘦的老人，年纪在60上下。他那双蓝色眼睛的眼神要多深邃有多深邃。他的皮肤非常光洁，走动起来肌肉坚实有力。他慢慢地穿过大厅，向我们这边走过来。女孩子从我身上一跃而起，她飞快地跑到楼梯下面，像个小鹿似的窜上去。我还没来得及把吸进的一口气给吐出来，她已经跑得无影无踪了。管家用平板的语调对我说：“将军现在要接见您，马洛先生。”我把下巴从前胸上抬起来，对他点了点头。他是谁？ 卡门·斯滕伍德小姐，先生。 哼，你得叫他戒掉那个坏习惯，他年纪已经不小了。管家神情严肃而又很礼貌地看了我一眼，又重复了一遍他刚才说过的话：“将军现在要接见您，马洛先生。”我们从落地长窗走出了大厅，沿着一条光滑的红石板路向前走去。这条路一直绕到草坪最远的一端，把草坪同车库隔开。年轻的司机这时已在擦洗一辆零件镀铬的大型黑色小轿车。红石板路把我们带到暖房的一侧，管家替我打开门，侧身站在旁边。进了门，是一间类似前厅的屋子，温度大概同闷炉里差不了多少。他跟在我身后走进来，把通向室外的门关上，接着又打开一扇通向内室的门。我们走了进去，这时才真正让人感到热起来。室内的空气又湿又闷，雾气腾腾的，一股开着花的热带植物的甜腻味扑鼻而来。玻璃墙和玻璃屋顶蒙着厚厚一层水蒸气，大颗的水珠噼噼啪啪地滴落在植物的叶子上。屋子里的灯光是一种很不真实的绿色，好像射进玻璃水槽的光线一样。屋子里到处是巨大的植物，像是一片森林，丑陋而肥厚的叶子同枝干活像死人刚刚洗过的臂膀和手指，发出一阵阵好似在毛毯底下煮烧酒的刺鼻气味。管家尽力帮助我穿过这些植物，不叫湿尘的叶子打在我的脸上。最后我们走到圆屋顶的下面丛林中间的一块空地上，在这块六角形的空地上铺着一块 红色的旧土耳其地毯，地毯上停着一把轮椅，轮椅上一个年纪很老，眼看就要断气儿的人正盯着我们。这人眼里的生命的火光早已熄灭，但是却仍然保留着我在大厅壁炉上看到的那副肖像眼睛的颜色和神采。除了眼睛以外，他的一张脸简直像个铅色的面具，一点血色也没有的嘴唇，尖尖的鼻子，凹陷的太阳穴，山峰耳朵，无一不给人以即将遭朽腐烂的感觉。他又长又瘦的身躯啊，尽管屋子里那么闷热，那身躯紧紧裹着一块毛毯和一件褪色的红浴衣，像鸟爪似的一双枯手松松地交叉着搭在毯子上，指甲是紫色的，几缕枯干的白发贴在头骨上，仿佛光秃秃的岩石上几朵朝不保夕的野花。管家站在这位老人前面说道：这位就是马洛先生将军。老人点了点头，既没有移动身体也没有说话，他只是一点精神也没有地望着我。管家把一把潮湿的藤椅从后面推过来抵着我的腿，我趁势坐下，管家又把我的帽子一把拿走。这时老人像把他的声音从一口深井里提上来似的开口说： 白兰地，诺里斯，啊，你愿意怎么喝白兰地，先生？ 啊，我怎么都行。管家从那些可恶的热带植物里穿行出去，将军又同我讲起话来。他说得很慢，非常吝惜自己的气力，就像一个失业的歌舞女郎节约使用自己最后一双好袜子一样。 过去我和白兰地喜欢掺香槟酒，香槟像铁匠铺熬地一样冰冷，杯子下面三分之一是白兰地。您可以把衣服脱下来，先生，对一个血管里还有血液在流动的人来说，这里实在太热了。 我站起来扒掉衣服，拿出一块手帕擦了擦我的脸脖子和手背。圣路易斯城的十月的天气同这个地方一点相同之处也没有。我重新坐下，下意识地想去掏纸烟，但是马上就停下来了。老人注意到我的手势，脸上浮现出一丝笑容。 你尽管抽吧，先生，我喜欢烟草气味。 我点着一根纸烟，向他喷了一口。他像小狗嗅耗子洞似的使劲儿用鼻子闻，他的嘴角因为微笑而微微抽搐了一下。 你看事情多么糟，连抽烟这种坏毛病都得找替身给我做啊。坐在你前面的是个想过荣华富贵只剩黯淡余生的人，一个双腿瘫痪下半个肚子只有一半还活着的残废人，我只能吃一点点东西，睡觉的时候跟醒着也差不多，简直不能叫睡眠。我似乎只靠着这热气活着，像是个刚生出来的蜘蛛。我养兰花呢，只是因为给我需要的热度打掩护。你喜不喜欢兰花？ 我不是特别喜欢。 将军把眼睛眯缝起来。 确实是让人作呕的东西，兰花肥肥嫩嫩的，太像人肉了，香气是甜腻腻的腐烂味儿，跟个妓女似的。 我张着嘴直勾勾地看着他，笼罩着我们身体的潮湿的热气像是一块包湿布。老人点了点头，好像他的脖子经不住脑袋的重量似的。这时管家走了进来，从丛林里推出一辆装茶具的手推车，他给我调了一杯加苏打水的白兰地酒，用一块湿手巾把装着冰块的缸子给裹了起来，然后就悄无声息地从兰花丛里走去了。丛林那边一扇门打开又重新关上，我一小口一小口地喝着白兰地，老人舔着嘴唇望着我，他上上下下地打量着我，慢慢地抿动两片嘴唇，好像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在专心致志地搓弄双手。 谈谈你自己吧，马洛先生，我想我还是有权利了解一下你的情况吧。 啊，当然了，但是我没有许多的话可以说。我今年33岁，上过大学，如果需要的话我还能说舞文弄墨。我干的这个行业呢没有多大意思，我给地方检察官怀尔德先生当过探员，他的探长一个叫波尼奥尔斯的人给我打过电话，告诉我你要同我见见面。我还没有结婚，因为我不喜欢警察的老婆。 你还有一点玩世不恭，你不喜欢在华尔的手下工作。 嗯，我被他开除了，因为我不听话，在这方面我是很有点本领的，将军。 我自己也是这样，先生，我很高兴听到这种话。关于我的家庭你知道些什么？ 我听说您的太太已经去世了，你有两个女儿，都非常漂亮，也都有些野性，一个已经结过3次婚，最后一次嫁给了一个曾经贩卖私酒的人，这个人在干这个营生的时候用的名字是 Lucy Ligan。 这就是我知道的全部情况，将军。 那在这些事情当中你觉得哪件有些特别？ 也许是卢斯蒂利干的事情，但是我本人同贩卖私酒的人一向很合得来。 我好像也同你一样，我很喜欢卢斯蒂，一个卷头发大块头的爱尔兰人，生在克隆梅尔，他眼神忧郁但是总是乐呵呵的，笑容像威尔希尔大道一样宽阔。第一次看见他的时候，他给我的印象可能同你想象中的差不多，一个冒险家，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用天鹅绒外套把这个冒险家装扮了起来。 你一定很喜欢他的，你已经学会了使用他这行当的语言了。 美国侦探小说《长眠不醒》，半点过后继续播出。作者雷蒙德·钱德勒，演播周健。 睡意昏沉。

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否则就是违法。 啊，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三伏苦暑天儿，三次晒猫眼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乔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童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手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9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 北平的七月，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一位古怪的父亲，一对古怪的姐妹，私家侦探菲利普·马洛第一次登场，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家庭。美国侦探小说《长眠不醒》正在播出，作者雷蒙德·钱德勒，演播周健。 将军把两只没有血色的手放在毯子底下，我把烟蒂掐灭，喝光了杯里的酒。将军说道， 在他还在我身边的时候，他是我生命的呼吸。他连续几个小时的陪着我，浑身冒汗，像个大猪似的，一声一声地喝着啤酒，给我讲爱尔兰革命的故事。他在爱尔兰革命军当过军官，他在美国住还是非法的。这场婚姻当然很滑稽，也许夫妻关系还没有延续到一个月。我告诉你的是我的家庭的秘密，马洛先生，但我嘴里仍然是个秘密。他后来怎么样了？ 一个月以前，他走了，突然不见了，谁也没有告诉一声，也没有向我告别。我感到有些受了伤害，但是他不是文明社会培养出来的。有一天他会给我写一封信来，同时我又在受人敲诈。 您是说又受到敲诈？将军把手从毯子下面抽出来，拿着一个棕色信封。 当露丝蒂还在这里的时候，不管哪个人想要敲诈我，都是自找倒霉。在他到这里来几个月以前，大约8-9个月以前吧，我给一个名叫 Joe Brody 的人5000块钱，叫他别再纠缠我的小女儿卡门。 哦， 将军把他那稀疏的白眉毛挑了挑。 啊，是什么意思？ 啊，什么意思也不是。他继续瞪着眼睛看着我，半皱着眉头，过了一会儿才开口说： 把这封信拿去，你看一看，再给自己倒一杯白兰地。 我从他的膝头上把信拿过来，又坐了下来。我擦了擦手掌，把信封翻过来。信是寄给加利福尼亚州西好莱坞区阿尔塔布利亚克雷桑3765号盖伊·斯特伍德将军的。姓名、地址是用墨水写的倾斜印刷体。工程师都喜欢写这种字体。信封已经拆开，我从里面抽出来一张棕色名片和三张硬纸片。名片是一种用亚麻制的很薄的棕色纸，印着金字，写着阿瑟·格温·盖格先生。没有住址，只有下边左脚上有几个小字，收受珍版书籍。我把名片翻过来，看到背面另外写着几行斜体字：将军阁下，随信附上借条三张，军系赌债，从法律角度虽无法索取，但仍望阁下以信义为重，如数清偿为贺。 A G Gag 锦旗。我查看了一下信里面的几张白色硬纸，都是用钢笔填写的期票，日期是上个月，也就是九月的几个不同的日子。兹向阿斯戈温盖格先生借到现款1000元，盖格先生如需用此款，我当随时奉上并无利息。卡门·斯特恩伍德。用钢笔填写的字写得歪七扭八，又是勾又是圈，该画黑点的地方都画的是小圈。我给自己已经调了另一杯酒，一口口的慢慢的喝着，把名片同借条放在了一边。将军问我： 你的推断是？ 我还没有。这个阿瑟·戈温·盖格是什么人？ 我一点也不知道。 那卡门怎么说？ 我也没有问过他，我不想问。我就是问，他也只是作弄着大拇指不说话。 啊，我刚才在进门的大厅里碰到他了，他就是做您说的那个动作，他还想坐在我怀里。将军脸上的表情一点也没有变化，他的两手握在一起，仍然一动不动地放在毯子边上。屋子里的热度把我变成了新英格兰式滚烫的大菜，却似乎一点也没有叫他暖和过来。我问道：我说话应该客气一点呢，还是说有什么说什么？ 我发现你什么忌讳也没有，马洛先生。 那他们姐妹俩常常在一起混吗？ 依我看不大在一起，他们俩各有各的走向地狱的道路。薇薇安被宠坏了，非常爱挑剔，尽管她聪明，心肠却非常狠。卡尔曼还是个孩子，喜欢从活着的苍蝇上揪下翅膀来。两个人的道德观念都不见得比一只猫多。我也没有。斯坦伍德一家人都没有道德观念。你接着问吧。 他们俩都受过很好的教育，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事。 薇薇安上过贵族女子中学， 后来又上过大学。卡门上过大概半打左右风气越来越开化的中学，上到最后同他刚入学的时候没什么两样。如果我做父亲的这样说话语气有点幸灾乐祸，马洛先生，这是因为我的生命只在旦夕之间，容不下维多利亚式的虚伪了。 他把头靠在椅子背上，闭上了眼睛。过了一会儿，他又突然把眼睛睁开。 我想，其实用不着再补充这样的话了。一个人活到54岁才第一遭当父亲，现在遇到的这些事谁也怨不着。 我又喝了一口酒，点了点头。将军灰土一般颜色的细瘦的脖梗上有一根血管在跳动着，坐在我那边看得非常清楚，但是他跳得非常慢，简直不像是脉搏。一个身体1/3已经死掉的老人，却仍然固执地相信自己能够活下去。他突然说了一句， 你的推论。 要是我的话，我会给他钱的。 为什么？ 这是一个花不了多少钱就能省却一大堆麻烦的问题。在这件事背后还藏着点什么，但是谁也不会叫您心碎，如果您的心还没有破碎的话。非得要不少骗子敲诈您很长时间，您才会有点感觉的。 我是有自尊心的。 有人就是要利用您的自尊心，这是最容易的一种愚弄人的方法，或者利用人的自尊心，或者是借助警察，除非您证明这是骗局。该个是能根据借条索回这笔欠款的，但是他没有硬要，而是把借条寄回给您，而且坦白承认这是赌债。这就是给了您自我防卫的权利，即使他还留着借条，也无济于事的。如果他是个骗子，可以说他是精通此道的。如果他是个老实人，他偶然的放了点债，那这笔钱是应该给他的。您刚才说了，您给了一个叫 Joe Brody 的5000块钱。啊，这个 Brody 是什么人？ 一个赌棍。我记不清楚了。Norris， 我的管家，他会记得。 啊，您的两个女儿自己手头有钱吗，将军？ 微微安有，但是不多。卡门年龄还小，要等成年以后才能拿到母亲的遗产。我给他俩的零花钱也不少。 嗯，我可以把这个该个给您打发走，将军。如果您要我做的仅仅是这件事的话，不管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干的是什么营生，也许在您付给我的酬劳之外，还要您破费一点。当然了，他将来会不会再来捣乱，我可不敢保证。给他们一点甜头，绝对不会叫他对您死心的。您的名字已经记到他们的账本里了。 嗯，我知道了。 将军的宽大瘦削的肩膀在他的褪了色的红浴衣里耸了耸。 几分钟以前你说应该把钱给的，现在你又说给他钱也不顶事 啊。我的意思是让他敲一点小竹杠，可能是一种更便宜的更省事的解决办法，这就是我的全部看法。 我怕我是个性格急躁的人，马洛先生。你的费用是多少？ 啊，我一天挣25块钱，外加必要的开销。如果我走运的话。 嗯，我知道了。 如果要从脊背上去掉瘤子，那这个价钱并不高。手术要做得轻巧，我希望你了解这一点。做手术的时候，尽量别让病人感到震动。也许瘤子还不止一个，马洛先生。 我喝干了第二杯酒，把脸和嘴擦了擦，肚子里装上白兰地之后，一点儿也没有感觉到室内的傲热，好受一些。将军对我眨着眼睛，手不断地扯毯子边。如果我认为这人还多多少少讲点义气的话，我能不能同他达成一项协议？ 可以，这件事我已经交到你手里了，我做任何事绝不会三心二意。 我一定会把这个家伙搜寻出来。他会觉得一座大桥在头顶上塌下来。 我相信你能做到。对不起，我不能同你多谈了，我累了。 他伸出手去按了一下安在椅子扶手上的一个电铃，电铃线接着一道黑漆电线，电线沿着那些栽着腐烂发霉的兰花的墨绿色木桶一直蜿蜒到室门。老人闭上眼睛又重新睁开，瞪了我一下，然后就仰卧在靠垫上，他的眼皮又耷了下来，不再理会我了。我站起身，把我的上衣从潮湿的藤椅背上拿起来，穿过一盆盆兰花走出去。我走出里外两扇屋门，站在室外，深吸了两口十月的清新空气。暖房对面车库前面的司机已经不在了，管家从红石板路向我走来，步伐轻快，脊背挺得很直，像一块熨衣板。我把上衣穿好，站在那里看着他走过来。他在离我两英尺左右的地方站住，一本正经地说， 在您离开这里以前，李敢太太想见见您先生。关于费用的事，将军通知我会给您开一张支票，您觉得需要多少都可以用支票来提取。 他是怎么通知你的？他愣了一会儿，接着就笑了。 我明白了先生，当然了，您是侦探，他通过电铃告诉我的。 你给他开支票吗？ 他给了我这个权利。 这个权利不错，你死了以后用不着埋在乱坟岗子里了。现在我不需要钱，谢谢。那李干太太要见我做什么？ 管家的一对蓝眼睛笔直地扫了我一眼。他对您到这里来的目的有些误解先生。 谁把我到这里来的事情告诉他了？ 他的窗户正对着暖房，他看见咱们走进去了，我只好把你的身份告诉了他。 我不喜欢这样。 管家的蓝色眼睛蒙上了一层寒霜。您是想告诉我，我的职务该是什么吗，先生？ 没那个意思，但是，我对猜测你的职务都包括什么范围倒有极大的兴趣。我们两人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相互凝视了一会儿，接着他那对蓝眼睛又瞪了我一眼，就转身走开了。这间屋子也太大了一些，天花板过高，房门也大得出奇，白色地毯从屋子一边铺到另一边，仿佛阿罗黑德湖上刚刚下了一场雪。屋子里到处是高大的穿衣镜和玻璃摆设，象牙色的家具镶着镀铬的金属装饰， 宽大的象牙色窗帘一直垂到雪白的地毯上，窗帘玻璃足有一码远，白色的杂物使象牙色显得有些肮脏，而象牙色的家具又把白色衬托得像血液流尽般的惨白。窗户直对着越来越阴沉的小山岗，雨马上就要下起来了，屋子里已经感觉到窒闷了。我在一张巨大的软椅边上坐下，看着丽干太太。丽干太太是很有瞧头的，她是个挺能惹麻烦的女人。这时她正放平身子躺在一张样式极为现代化的躺椅上，连拖鞋也没有穿。我就瞧着她那两条穿着透明丝袜的腿，她摆放腿的姿势似乎就是为了让人盯着看的。膝盖以下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有一条腿还可以往上面看得更远一些。他的膝盖生得很肉头，还带着好像长在面颊上的酒窝，不是那种满是棱角的大骨头。他的小腿很美，脚踝又细又长，优美的富有旋律的线条完全可以谱一首音乐诗。他的身躯高瘦强健，他仰卧在躺椅上面，头倚在象牙色的缎子靠垫上，他的卷曲的头发是黑色的，从中间分开，眼睛同大厅肖像上的一样乌黑灼热。他的嘴很美，下巴也很美，嘴角略微有些下垂，给人以忧郁的感觉，下唇却很丰满。他正拿着一只酒杯喝了一口，从酒杯边上冷冷地直望着我。他说，原来你是个私人侦探，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种人存在。哼，除非在书里面，再不然就是在旅馆里鬼鬼祟祟探听别人闲事的小瘪三儿，衣服脏得跟油包似的。他说的这些话我毫不在意，我把他们当作一阵耳旁风。他把酒杯放在躺椅的扁平扶手上，手指上的绿宝石戒指一闪，接着他整理了一下头发，慢吞吞地说，你喜欢我爸爸吗？ 喜欢。 他很喜欢露丝蒂。我想你已经知道露丝蒂是谁了。露丝蒂有时候很实际，很庸俗，但是他很真实。爸爸觉得他很有味道。露丝蒂不该这样不辞而别的。爸爸很伤心，虽然他嘴里不说。也许他对您说了吧。 说了一点。 你大概不是个爱说话的人吧，马洛先生。爸爸想让你找他，对不对？ 您刚才听到的是美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大师级人物之一，雷蒙德·钱德勒第一部侦探小说《长眠不醒》。演播：周健，编辑：海燕，录音师：张笑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当然了，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否则就是违法。 啊，